在你面前重新出现，你一定会对我说，明明每天都见面，我们之间兜兜转转，隔着言不由衷的遥远，我们之间互相试探，带着口是心非的遗憾，从没想过如何习惯你不在身边，青春这道真的答案是有你陪伴，我不停祈愿，希望时间重返，记忆里你在身边，冷笑话逗你，露出你笑脸，我不停祈愿，至少回忆里一切还不算太晚，幸好我们的回忆可以定格成照片，你能否感受到我的改

日睡在那，看来就像个 lunch bar。 玻璃来的卧铺高档，不起配着电吉他，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非得捏着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无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些名换他们卷的石头学，披上巨鹿的变化， 自信狂奔在这里，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不会是孩子是富，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别人看见一抓布放下布，喝上醋上前去追婴儿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嘴说嘴嘴说嘴嘴说嘴爱说嘴嘴说嘴才说嘴，光弄嘴不动嘴，光弄腿不动嘴，哭哭不讲嘴了嘴，到底是那嘴说嘴还是嘴说嘴？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用不自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说到针织衫呢，不知道从何时起成为了潮男潮女必备的单品。那今年呢，设计师更是在针织衫上是做足了文章，有清新条纹的，有海军蓝的，开衫的，还有套头 V 领等等多种选择。以往的针织衫呢可以说是厚重而臃肿，那今年的男士针织衫呢则是融入了更加昂贵的材料和更加精致的做工，为男士的品味添光加彩。我们接下来将会听到的是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无言无声夜，风铃如沧海，我等燕归来。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浓雾散不开，看不清对白。你听不出来，风声不存在，是我在感慨。迎着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哪怕如此也能未来经不起谁来猜。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你是否还在？琴声何来，生死难猜，用一生白，透明着尘埃，你无瑕的爱。你从雨中来，湿化了悲哀，我淋湿现在。芙蓉水面在，穿心隐犹在，你却不回来。被岁月覆盖，无数的花开，过去成空白。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哪怕如尘一的未来经不起谁来摘。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

像是有人可以 研究过许多实验，海枯石烂，把嘴越想要解释越乱， 所以说永远不长，永远短暂，永远的遗憾，每个人有每个人独走的体验， 那次飞时而在，飞时而下，飞时而又入迷，动人电影自己体会，旅行要带队，美酒和咖啡都是水， 各自都让你试，一个让你醉， 那我担心负一次累赘，有的很平淡，有的撕心裂肺， 声音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常远 Lemon。 秋季周围环境的变化，过于亮眼的色彩呢并不是最适合的颜色，而在这个时候呢，粉彩色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既能不过于鲜艳而显得突兀，同时呢又避免了整体搭配的色彩过于单调，只要精心选择搭配得体，那粉彩色呢同样会让男人更加的绅士，有生活质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来自于任贤齐阿信831干了干了。 一起干了干了干杯啦，没有扛着扛着不回家，拼命躲着躲着我那全球的人最奇葩，杯子满了幸福圆满了，杯底干了眼泪也干了，兄弟害怕闹什么呀，反正有我找你呀，干杯啦干杯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干杯啦干杯啦，干了这杯再说吧，开心就应该喝光，伤心更不该牵挂，再过也不怕尴尬，干啦干啦，哭着哭着就笑啦，现在笑着笑着却哭啦，快乐变得那么复杂，原来这就叫长大。那年我们背起了吉他，想做我们想做的人啊，每杯看不起的笑话，怎么陪着做梦想， 叫做我 干杯啦干杯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干杯啦干杯啦，干了这杯再说吧，开心就应该喝光，伤心更不该牵挂，再挂也不怕尴尬，干啦干啦，干杯啦干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干杯啦干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干杯啦干杯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干杯啦 干啦干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3:43。

的微笑，灯光不想睡觉，看不见的阴鸟，转圈圈看着我，我就是你的 Superman， 你性格很美妙，为什么胆小勇敢，管我的心跳，快跳出来，我只是想再牵我手，让我跟我走，不要管别人是否看到，想要我的心，你身上的味道让我想闻点到，你唇边的微笑让我不想睡觉，跳一跳那一秒转个圈看着我，我就是你的 Superman， 你心更更美妙，全都感受到，让我的心跳快跳出来了，只是想当牵我手，然后跟我走，不要管别人是否看到，你身上的味道让我想闻点到，你唇边的微笑让我不想睡觉，跳一跳那一秒转一圈看着我，我就是你的 Superman，心更更美妙，全都感受不到，让我的心跳快跳出来了，就是想到牵我手，让我跟我走，我就是要全世界看到。 这里是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唱用 Lemon。 到了秋季又是一个穿牛仔单品的好季节哦。作为经久不衰的时尚，那牛仔单品呢，一直都是时尚潮人们最钟爱的穿搭单品了。在最近的时装周的秀场之外呢，型男们几乎是一人一件，就算最基本款的牛仔衬衫竟也能够穿出百变风格而不撞衫。利用高彩度的服装单品去搭配简约的牛仔衬衫，是时尚周秀场外很常出现的造型，这会让单调的牛仔装扮呢瞬间变得赏心悦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谢春花，我从崖边跌落。 我从崖边跌落，星空辽阔，银河不清不浊，不知何以摆脱，我从崖边跌落，落入千山万座，孤身无人无落，梦梦何过蜷缩，谁引我入冥火，谁推我入狂魔，谁高举我耳朵，谁劝我一身锁，谁耻笑我执着，谁把岁月蹉跎，谁碾碎了泡沫，谁记忆沉默，撕破我总要变跌落，为何是梦还是解脱，我从崖边跌落，落入星空辽阔，银河不清不浊，不知何以摆脱，我从崖边跌落，落入丛山万座，呼声无烈无弱，梦梦刻骨惊锁， 沉默。身上多余的忧郁，雨连着海，等待一次美丽的下雨，就像我和你自然而然地靠近。在心里我们的约定像季节摆放，从不停息，是你的微笑让我确定，是你让我能回归到自己，感谢爱在生命中延续，梦起就是最美的旋律，付出会有更多的意义，时间教我学会珍惜。We'll be right back.

却都是天高气爽，空气清新，一日当中最为舒适的时候了。那早睡早起呢，是一个好的习惯，利于收敛神气，使肺不受秋燥的损害，保持充沛的活力。秋季适当早起，可以缩短或减少血栓所形成的机会，这对于预防脑血栓发病也是有一定意义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有请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因为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为难着你。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因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为难着你。 这首歌描述的是男人被所爱的女人背叛时的无助和不知所措，明明自己受伤却还是祝福对方，是一首针对男人弱势诉求的歌曲。阿杜用他沙哑的嗓音为这首歌做诠释，希望能够在华语市场呢引起更多的共鸣。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那英，相见不如百年。 Yeah!

恒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最远的场景 Lemon。 什么颜色能够让你看起来是低调却奢华？答案是驼色。不信你可以做个测试，驼色可以让你的东西看上去比本身要贵好多，还富贵的不露锋芒。一件好的驼色大衣呢，比穿金戴银高级多了。一条驼色围巾会让你整个人温暖起来，这是秋冬最长命百岁的颜色，可以和各种颜色和谐相处，永远不用担心会过时。相对于最经典的黑白灰的搭配，那驼色呢简直是最棒的存在了。这也是为什么驼色从来没有退出过每年的潮流舞台的原因哦。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是李宗盛《山丘》。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头，喋喋不休，是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不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相见恨晚，任凭人把壮哭慌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给自己也随便找个理由，向心爱的跳动，命运的左右，

上含上了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面容。 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最眼的场景 Lemon。 无论是大面积穿着还是选择一件驼色的配饰，都能够让整体搭配显得更加有质感。驼色的贴服毛衣，大大的驼色羊毛或者是羊绒围巾，再或者是无比保暖的貂绒外套，驼色本身的天然质地造就了它的温柔细腻，能够让人很容易的散发出一种含蓄的都市感，性感而高贵。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郭靖《该忘的日子》。 带着期待重新开始，甜蜜或痛苦的讽刺，握紧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也不是那么懂坚持。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你却从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我总是付出好多，连结束都能我说，以为我假装说要走你会不寂寞，都是因为拥有并不等都难过。爱被梦锁成一首诗，过去并列成了心离开时帮自己解释，能笑得出来都没事，握紧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也不是那么懂坚持。

身边，他的声音有浮现，也有东方霓虹，也有西方美，他的笑好像全世界都大声喧嚷为他陶醉。 抱歉我不说 Hey, it's how we feel Baby I love you 你却不懂，但相信这是一段不能继续留下，我在独自哭泣，伤痛一句我早已没有勇气，我的心只剩跳动不再有你，忍住眼泪不再怀疑，拥有的只有没有你的未来日记，失去 是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 说到廓形的驼色大衣不挑身材的优势，成为了许多人秋冬必备的单品，但是如何才能够搭配得更加出众呢？杰西卡阿尔巴就成为了你可以学习的对象，层次穿搭永远都能够让你看起来与众不同。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汪峰当我想你的时候。 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一对女人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如雨下。昨夜我浸在绿雨中，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至少有十年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当我想你的时候。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从起点对结束再见，你拥有的仅仅是伤痕，